就听着习惯性的续杯，没有准备，让另一些人填补空位，没有谁能够来代替谁，毁掉每一次的约会，一个人要怎么过日子我都无所谓，在这一刻只有暧昧，那一瞬间要远光回去，让人无力反对，流过眼泪厌倦了不断心碎，宁愿听不见爱到天被摧毁，在这一刻只有暧昧， 觉得这个世界太拥挤了，就连寂寞这一件很私人的小事都会跟别人产生共鸣，也许世界就是这样。来听永儿的无心恋唱。 怀着寂寞，换我全都感叹，换我全都附和，为着你呢，与我回转起码某分一眼，唱得好你是美吗，我够好吗，你怎样喜欢吗，高八度迷令你走近吧，你够好吗，喉咙疲倦不理他，只怕这首歌再好听也未及那个他，不怕没结果都不怕，太八度能令我动人吗，你够好吗。 次失恋其实不算什么，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不相信爱情了。一辈子很长很长，时间可以改变很多。只要学会一个人生活，能陪你厮守到老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出现的。 回头是陌生许多嘴脸，垂头是自己一双脚尖，忘掉的攀山跨海却未见。 就已经够虐了吧。这首歌也挺甜的，可乐戒指。 星星在天上显示浪漫到放肆，嘴角的吻还未湿，我害羞掩饰，我调整了我坐姿，假装更矜持，就像个孩子，你把我喝完的可乐拿换当作戒指，轻轻套上了我小指。你问能不能一辈子，那

在为一段没有未来的爱情付出，还在期待。

去求来你的爱已无声。 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万难。

我会遥望月亮漫长的秀丽的白雾，我会坚持信仰，即使梦想已经遥远，我会始终坚强，生命开出美的花。哦哦，生命 渐渐降临的时候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钟声慢慢敲响的时候，回味有所欠缺。我就像只蝴蝶，没有去 后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钟声慢慢敲响的时候，回味有所欠缺。 我就像只蝴蝶，没有去路，干脆放又浮浮，时间转啊转啊转啊转，转到没有去的路，而我飘啊飘啊飘啊飘，飘飘又浮浮。我就像只蝴蝶，没有去路，干脆放下了衣服，洒脱的错位。 随着轻轻的